锵锵三人行，哎呀，扎老师好没见了，哎，好久不见，尤其是王老师啊， 我们常见，咱们常见。 刚才我还说呢，我现在对见这个王老师啊，一年里有点上瘾， 不是， 我觉得我过一段时间呢，需要见他老人家一趟。 不是，我也需要见的窦领导。 为什么呢？ 因为您那就您那型越来越好， 就这 精神越来越足， 哎， 然后旁边还有扎老师，让人心情多么健康。 嘿，我就干脆特别需要见你们二位，见王老师吸一吸正能量。 对， 然后见到文涛呢，有向上的感觉，这发型是熊熊火炬， 至少头发向上，对吧？ 对， 有追求进步的感觉。 不，主要是王老师啊，他这种这个乐观主义，我就有时候觉得啊，这个生活在斤斤计较里的我呀，有时候一见到他呀，这心里一宽，哎，所以我就说见他好。 您 说您要老不来， 您要等到81岁，绝对比我还乐观。我告诉你， 我得能等到那时候。但是呢，真的，这人这个心理状况啊，确实需要小心，要不然这有的时候你这说不准就干出什么事情来，对不对？ 紧张如履薄冰啊！ 不是，我没有，因为我天天接触这些负能量啊。你就甭说我了，就是美国，哎，你不是刚从美国回来吗？我还正要请教你这个事儿呢。 是， 王老师好像也挺想聊聊。 是是， 这奥巴马都出来讲话了，这个黑人教堂枪击案， 是 21岁的这个白人男青年拿着枪进去，九死一伤啊。而且你知道这个细节，还放走了一个女的。 是， 说就是为什么放走她，就是说出去告诉世界这儿发生了什么。 嗯， 这就是什么情况。 不是，而且她是教堂里头，是人家在那儿祈祷，是不是？是这么 是啊是啊，正祈祷。 这个就特别刺激。那他不是说是那批人呢在或者有什么不良行动啊，或者妨碍了他，他本来这人在哪怕是不太好的人，他在祈祷的那个时刻吧，他起码是你应该尊重人家这个祈祷。 而且他不是走进去就开枪，他还进去以后跟他们坐在一起，好像过了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在里头， 一个小时， 哎呦， 一起，然后突然站起来就开枪了，特别有意思这事儿。而且之后到现在，就是结束了之后，这些死伤的人的家属，因为是虔诚的基督徒，都是黑人了，居然还表示原谅他，觉得对宽恕，他们是真实基督徒，而且还说了，我觉得说的一句话，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说的we enjoyed him， 或者we enjoyed you， 就是我们还享受了跟你在一起的一小时的时光。 就这个是我挺难理解的一个事儿，就是说，咱知道宗教的力量非常的大。这可真叫基督说的那个，就是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伸给他，就是你亲人被他杀了，在法庭上啊，我觉得很难理解，就跟他说我们宽恕你，很多亲属。而且你看啊，他这个很有意思，他宽恕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啊，我们尽管亲人被你杀了，但是我们宽恕你，我们宽恕你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就是说仇恨他没有生存的空间，就是那意思，就是说啊，我宽恕了你，仇恨就胜利不了，我不能让仇，我要不宽恕你啊， 对对对， 仇恨就胜利了。 而且他之后举行的这个纪念之后，他是在Charleston 这个南方的一个城市啊，这个是一个白人市长，白人市长实际上是很进步的，一直他当政好像40年都在推进这个就是和解，包括提倡这种黑人文化，建黑人的这个历史博物馆，他是当年的一个蓄奴中心嘛，这个乔斯顿，他就开放了这个展览，所以也增加了游客，大家哦到这儿可以看到一些历史遗迹，当年怎么贩卖奴隶，所以他其实是很进步的一个白人市长。然后这事情发生以后，他也说了类似的话，几千人参加这个追悼会呢，有白人有黑人站在一起，市长说如果这个青年人，就是这开枪的青年人，他想用仇恨来分裂我们，他是办不到的。 所以这个哎， 这个类似的事情啊，这不是首次，因为美国有些人，其中也包括好像传教士，在那个中东啊被这个极端组织斩首，也有过他的家属说要宽恕那个杀他的人。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或者带有宗教的一种信念，实际上呢，别人听了不可能不是对他个人的宽恕，而是对这样一个事情你是没有办法 接受的。 就是您能理解这种认识吗？ 我还是想听听您分析，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一个事件？ 就是首先是， 咱们先看看这个孩子，这个21岁的啊，这个在法庭上面无表情。你看，这是他的这个自己原来在网上放出来的照片。他这个旗帜啊，疑似啊，不一定，就是疑似是当年呢、啊、美国这个南北战争，就南方叛乱各州的那种旗帜。当时南方是主张奴隶制嘛，然后你看有枪，你再看下边，哎，他拿着这种旗帜，然后枪，啊，你看这个表情阴沉，烧美国国旗，啊， 是， 这是被押解出来。这小孩儿，你说他不是有病吧？ 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问题少年，就是说，首先刚才咱们说别人都饶恕这个被害者，反而是他的亲戚说不行，他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该他要付出代价，比如说要杀要剐，就那意思吧，就是说要判重刑。他的家庭是一个，就是说他是父母。这个父亲是有暴力行为的，经常打他的这个后妈是跟他很近的，就这个小孩是跟感情的支柱是这个后母，结果呢这个后母被打然后又跑了还是怎么，两个人分开，所以他这个精神上首先有一个家庭的这个不完整家庭的这么一个问题，再加上呢我觉得他其实是，我还正好是我去美国的当时80年代的头几年，正好在就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州立大学上学，这个州首府就是叫哥伦比亚，他就是在哥伦比亚这个小城旁边一个更小的小地区长大的，那里边就是黑人，他的朋友里边有黑人有白人，因为他穷嘛，他上一个公立学校，里边实际上他有一些朋友是白人，有一些是黑人，他跟他们也是朋友，你知道，他的脸书上的朋友据说很多都是黑人，他跟黑人朋友一起喝酒的时候也很好，跟白人朋友一起呢，渐渐的人家就发现他有问题了，他就这之前他就开始说一些种族的这种言论，就说你看他们这些白人这些黑人占领了我们的国家。啊，我要做一些事情， 奸污我们的妇女。嗯， 然后这些没把他当真，觉得哎，他怎么会突然说了这些话呢？实际上可能就是说，一个是他的家庭破碎的危机，到了一定年龄，他学校好像也是犯了一个什么事儿，他也没工作，也没固定工作，从高中也出来了。然后呢，这么一个社会青年跟他的朋友喝酒的时候就开始说这些话。再一个，我觉得他可能接触到了某些这种种族的。案件，因为他的大背景的确，美国近年我们都知道，虽然是第一届黑人总统当政啊，奥巴马，可是这期间有一系列的警察针对黑人的暴力，引起了很多的，比如说游行，然后抗议，大家觉得虽然这个经过民权运动，黑人的这个权，当然是大背景是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个种族问题变相的还存在，还有很多种族歧视。在这个背景下，他好像也听到了一个什么案件，就又刺激了他的这个小孩的这个脑袋，就觉得你看，好像是一个白人枪击了一个黑人吧。但是最后白人被释放了，说他无罪，他就说你看这不得了，就是好像这种黑人的力量越来越强了啊，就本来就是他们应该是被镇压，他们是低等民族等等，他就把这些事都搅在一起了。 所以过去啊，我觉得我得到一个认识，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好像比较好的解决了民族问题，但实际它有种族问题，是吧？就是 对， 好像过去就是说哎。咱们都是美国人，咱不分什么什么，但是实际上你看和这个有色人种和白人之间这个东西根深蒂固还在啊。 这个我当然很久不去美国了，也不太理解他这个事儿。 嗯， 但是这个事儿一发生呢，我首先想到一个什么事儿呢，就当年奥巴马总统啊竞选的时候，那时候英国的一个女作家，资深的女作家，就是也是诺奖的得主，那个 Doris Lessing、 多丽斯莱辛，金色笔记、 对、她就说奥巴马千万不要竞选， 嗯， 也千万不要当总统，他如果当总出不了一两年肯定被暗杀。 嗯， 我当时呢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就跟我对美国的印象不一致，我心里想， 不至于吧，他说的这个我想他年岁比较大了， 嗯， 而且他是在非洲长大的， 他是在非洲长大的， 对 呀，啊，他是非常一个他一个那个那个什么什么是有一个那个南非的那个也是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也是英国的那个女作家，他们都是特别同情黑人的，我就但是呢这个事儿呢我就觉得让人感觉到啊，在美国的社会里头他这个种族的问题，尤其是和黑人的关系的这个问题啊，他始终有一个阴影， 对， 这个阴影不但照到美国人的心里，而且照到这个比如说像多丽斯莱辛这样英国人的心里。 这个阴影是什么呢？ 这个阴影就是说他有过各种的 不和谐， 不和谐吧，像咱们说就是不和谐甚至怨恨冤仇或者是实际的问题。 事情的典型意义就是有典型性，就是发生在南方。我为什么刚才说我因为我头在去美国的头三年都在这个南方小镇上，我就第一切身的感觉到这个南北战争在他们那儿是没有结束的，就在人的心理上，南方人对他对北方人就是洋基佬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一种距离，他们是 站内心深处还觉得蓄奴是好的吗？ 他不能，至少他不能口头上这样说，这是政治上很不正确的一件事儿。 对。 但是呢，他觉得他们是战败者，他们是就是更主流的阶层，从话语上，在经济上也是北方各州是更那个更发达的啊，一直好像是这样。然后比如说我第一次去，我第一次租房子在这个南卡罗来纳，就是这个小孩的这个镇旁边嘛，首府。就是跟三个白人一起租，然后其中一个白人呢，白人学生酗酒就不租了，走了。这时候我们就招一个新的室友进来了，一个黑人，就非常微妙。你想，就我一个东方人，对吧？然后两个白人进来一个黑人，这个黑人呢还唯一的是一个，他就是我们都是在那儿读研究生的，这个黑人小伙呢是卖墓地的，你想 卖坟地的， 他实际上跟我们年龄都一样。但是他的工作是卖坟地的，有一段他就对我这个觉得也很，哎，怎么在这儿碰到一中国人？那时候在南卡罗来纳80年代很少有中国人的，他就跟我练习说我推销墓地，啊，跟我练习，那说的我毛骨悚然。你想这一个黑人个子还挺高的跟我说我推销你，你为什么要买这墓地？为了你家人长远的着想，说我觉得奇怪极了。但是我们关系我也很好奇，这黑人怎么回事？通过我其他的同学都是白人，我没见过一个黑人，就唯一这么一个黑人小伙请了我去了他的家里边住的。结果我一去他家，我才发现哇，这个南方完全是还是分开的呀。我一到他那住那区全部是黑人，然后大家一起就是吃的什么炸鸡什么，就是开就是一个周末嘛，还给我介绍啊什么，这是我的什么三姑七大姨什么他的朋友，我没见到一个白人在那个区里。你说说，这就是这么一个南方已经到了80年代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就说这个所谓政治正确，现在咱们可以学来这么一个词儿哈，我觉得越讲政治正确的议题啊就越是有问题， 他有问题，他就是 这么敏感， 他已经不能讨论了， 对， 不能说了， 是 不是？ 是。 你比如说我再说点我的联想啊，就是我这个，一个是呢，我接触过美国小孩儿，他谈论起黑人来，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歧视的或者色彩，比如称他们为 chocolate guy。巧克力人， 对，巧克力。 我反正觉得呢不妥，起码如果我是黑人的话呢，我不愿意别人说我是巧克力人，我就是人嘛，你是不是？ 对， 我脸黑，就 您说的是美国白人， 美国的小孩儿，白人 小 孩，学生，小学生， 小学生， 小学生，他们在一块儿谈论，因为我也有亲属在那儿上过学的，他们也这是一个说法，就是他内心里头啊，他不可能啊没有什么看法。 哎，那我问您啊， 甚至于是非正面的看法。 他已经很进步了，你想巧克力人。 但是这种看法是不能说的， 不能讨论， 也不能讨论。 对， 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不可能有这样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啊本身就是甚至是违法的， 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够研究关于黑人为什么犯罪的率比较高。 哎呦，这你就犯错误了。 可是人家在说呀，黑人的犯罪率比这个白人高啊， 这政治错误 是不是、啊、 不，这个倒不是，有很多研究， 这个可不可以做研究？ 但是他研究的时候经常关注到了这种政治正确的这种 对 态度，就是说为什么那么高，可能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因为种族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白人警察比如经常滥抓黑人，而且没有解决这个社会上给白人同等的机会，作为他们的这么一个弱势群体，虽然有过这种他们叫 affirmative action， 这您应该知道，60年代以后就是说给他们更高的比例的人可以上学，什么就业上都有一些关照，但是还不够啊。那么这样呢，引起他们很多人都陷于贫困， 但是这个 贩毒、贫民窟，所以他们犯罪人数高。 这个咱们就是是中国人，我觉得就缺乏这种体会。你像你在美国啊，你说这种，比如说这个，如果说有一些白人，他对黑人有这么一种心里边有点膈应的话， 对， 是只对黑人，还是你比如说他对黄种人呢？ 也会有啊，这种族之间我们应该太知道，因为 我比如说我不会觉得另一种颜色的人低我一等，我心里没有过这种 感觉。那你是不是典型的中国人？我要说 是 我的感觉是黄种人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种族主义。 哎，我怎么觉得黄种人 对白人有一种 仰 视或者自卑，然后出于自卑或羡慕或者恨，对于黑人，我们对非洲人，只有在我觉得是真的是在毛时代，是第三世界亚 毛时代的时候，我对黑人印象还挺好。 哎，之后马上这个本相就出来了，歧视黑人，歧视印度人。我因为在印度中国研究所工作这么多年，我每次提到这事儿都要听到说啊，他们咖喱味很重，黑乎乎的，你还去那种地方？你知道这还不够黑呢，这是真是巧克力人。 王老师，您觉得他说这中国人的这种东西和美国那种东西一样吗？ 这他是这样，我跟你说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肤色之间呢，实际上有各种看法。这些看法呢，有的呢是针对的某一件具体的事儿。比如说拿咱们国内来说，说哪个民族啊说话不算话，说哪个民族的人爱借钱， 不 说哪个民族的人哎对，就类似的这些说法多了。这些说法都不能上台面。 对。 也没有人在正式的会议上或者文件上这么说。但是或者我在美国听到这样的话多了。 对啊， 所以他不是说黑人呢怎么不好，而是说那黑人区呀、那个社会秩序不好，或者是吸毒的多， 对， 或者是犯罪的多，说你不要往那边去，天黑了不要往那边走， 对， 不要到纽约，那是第几条街了，那个全世界都著名。 就是我原来在哥伦比亚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你千万坐地铁不能错站，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在116街，往上一站就是125街。 对了， 你上downtown去玩了哈，南边玩回来，你要万一喝了点酒，你忘了下车，得下一站您就在哈莱姆。那个时候当时是还没有那个，就是现在已经哈莱姆变了，很安全了。当年呢，就是你一到那儿下错车，那就是黑人都是，然后就觉得要抢你了，要怎么抢？ 哈莱姆，我们过去我们公司有个香港的一个领导了，跟他这个太太两个人都很绅士的，误入这个哈莱姆，说晚上12点呢被追的，穿着个高跟鞋，哒哒哒哒哒哒满街乱跑。 他这个美国其实这一类的事儿，他一直不停的出。 对。 什么是小石城吗？有一年发生的、 是 啊， 最后 不断的发生这个，就是什么什么警察这个逮捕涉嫌。涉嫌犯罪的结果是这个非裔人士， 还有洛杉矶暴动， 最近还不一直在不停的发生，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历史啊所遗留下来的东西啊消除的并没有那么快，你这一点看的也非常准，凡是说政治正确，它实际上就是要这个东西要捂起来。 对， 不能够过分公开的在那儿，本来美国是一个比较可以说三道四，甚至胡说八道的一个地方，可是为什么有些地方绝对不准 对，不准提， 高度敏感。 就像就是说德国，你不能法西斯，这个他再民主，但是你如果说 你绝对不能 沾 这手， 那违法。 对呀、啊，你呀、啊，尤其你不能讲你这民族是什么优秀的， 优秀 的 不行， 优秀优秀的民族、哎。 看来是有些记忆永远不会被忘记。 那咱也不知道啊，您要不永远，您才活多少年呢？是吧？ 咱们先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有一个感觉，也可能是错觉哈，我怎么有时候觉得这个美国人这个轴啊，这个是好像有时候觉得美国人反倒真能为了一个跟他无关的一个什么相信或者一个主义啊，他不择手段的干。你比方说，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哎，说中国人有没有对别的种族的人有这种看法，有啊，但是我觉得好像还不至于说恨到说，哎，我拿咱没枪，我说我拿刀去砍你，比如说不管你说印度人也好， 对对对， 或者哪儿也好，就是说我讨厌你，我还不至于恨到说要灭了你。但是怎么这美国竟有这种拿着就杀掉你？ 中国人呢有这一面。 嗯， 你要中国人私下里说呀，那什么话都不沾边的都有。 对 对。 可是他呢又有这个事儿跟我也没有什么太具体的关系， 是没厉害吗？ 他竟是背后在那说， 就八卦。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哈尔滨。 嗯， 哈尔滨那些俄国人来了，是不是？ 嗯， 那个中国私下里说什么都有，那是他演芭蕾舞，那华人你说东北人啊，他说什么呢？就说那个是，就认为那个是就是最猥亵、最淫秽的地方， 哦， 就是也其实就是芭蕾舞。 嗯嗯嗯。 可是相反的呢，俄国人在整个在哈尔滨的经验呢，他是挺好。互不相扰，哎，没有中国人去。 而且我也有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广州现在据说已经有50万非洲人在那儿做生意， 是是是， 对吧？ 是是是， 他巨大的一个黑人群体在那儿做生意。可是据说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零散的这种种族歧视的，没有大规模的。后来我就看到网上一个说法，就评论说的天朝人呢很实惠。底下说这个黑人怎么怎么样，那是一回事儿，但是主要是这些非洲人只要跟咱们沟通好了，利益挂钩，都好说，管他你是什么种呢，什么肤色呢，咱们做生意， 咱们还是比较温柔，还是比较温柔敦厚，是吧？对你有看法。 您说美国人呢，我有这一面，我不知我这理解对不对？就是美国是它是最发达的这个西方国家。 对， 但是美国那个特别土的人呢也有的是，哎，对外界的什么事儿他都不知道， 是 像这种无端的仇恨呢，或者种族的歧视啊，往往是和愚昧，我觉得他 就在这种封闭性的小城嘛， 封闭性的一个小镇里头， 对， 他才能发生。他你想在纽约这种地方，那都是白人就是一起游行啊，跟黑为了黑人的。我就知道我那个这就是我们研究所那个所在那大学里边就有好多这样的白人女性，跟这个警察暴力什么一点个人的关系都没有，真去游行，然后被警察抓起来，跟黑人就一起抓，一起坐监狱。然后他进去以后出来还跟我说，我说怎么样在里边待遇，然后他还很不愤愤不平，说那警察对我就比同样抓的黑人就要好。客气很多，我说那说不定因为是你女的吧？他说不是，他就是他那正义感强到这种。 但是这种正义感是不是跟某些种族歧视主义者他自以为自己的某种正义干出来的冲动，实际也有类似之处？ 就是都轴， 都轴，就是他 轴，他土， 他土， 就愚昧造成的。我觉得是愚昧造成的， 不开化。 我还可以说一个小的例子啊。这个冰心的孙子啊，在美国上大学，上那个康州大学，就是，这个，他跟我说过，他有时候动不动忽然接到电话，这个电话呢是谁的他不知道，就知道他是华人，滚回去，跑到我们国家来干什么？你们来的人越来越多，快滚蛋，小心我宰了你。 会接的这种电话， 会接，而且不止一次。 我还自己碰见过，又是在南方休斯顿，我们住的那个区呢，正好就是很多都是白人。我的邻居有一次就在草坪上，其实平常也不来往， 就隔壁，他在草坪上站那儿涂红指甲，我觉得是一个金发蓝眼的一个家庭主妇吧，因为好像大白天的他也没什么事儿啊，就聊起来了。我正好也在门前头，等会儿一听，他开始还没有什么，一听说你哪来，我说我原来是中国人，他说那你在哪儿上学，然后我就说到了，我说啊在北京，然后后来我又在纽约，一听纽约已经就脸色不是太好看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就我刚才说的这种南方人对北方人有一种看法 哦。 然后我再说我在他哪个大学，我说哥伦比亚，更不好看了，从此以后没有任何来往。你说这种感觉、 看来美国社会矛盾很尖锐啊。 不是，他土啊，他也有土的。 对， 你有时候这像类似的这种啊，是吧，种族的 极端行为， 极端行为。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毒瘤的 疾病、疫病， 还有那种特殊的那种